好，我们接下来要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主日正道以及圣餐，请弟兄姐妹翻开颂主新歌的《在基督里》，他在颂主新歌的底页。 分不离他有